他们的这个消息来源说 said the 48-year-old Glatchell was the leader of a new crime syndicate. 说这位48岁的 Glatchell 是一个新的犯罪集团的头目。Challenging, 他伴随的状语 Challenging the city gangsters for control of the district. 他与原来的城市黑帮进行争斗。争斗要什么呢 ?For control of the district, 要街区的控制权，要这个区的控制权。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一场 feud, 一场这个仇恨。The city gangsters decided to get rid of him. 当然了，他的对手决定 get rid of him, 叫除掉他。那么用黑话来说就是做掉他。那么这个在美国的电影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 take care of somebody, 就是做掉。我们也可以说 the city gangsters decided to take care of him, 决定做掉他。Professional killers were brought in from outside the state to do the job. 那么就像周老师刚才提到的，他们请来了外援 professional killers, 职业杀手。那么这个词经常在英语中被简称为 pro, P-R-O, 代表是职业杀手。那么有一部电影超级推荐各位听众大家去看看，就是 Leon the Professional, 这个杀手不太冷，也叫杀手里昂。周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超级推荐的。 久闻这部电影，但是没有看过。那因为是王老师推荐，所以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不过刚才您谈到的一个表达 take care of him,实际上这是黑帮电影里面要干掉某人的一个表达，但是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原来一个 take care of somebody, 平时学习的时候呢都是关照或者是照顾谁谁谁的意思，但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当中却是给某人带来了危险。 是这样的，就像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经常要去美国，我说大家要出国的时候，别人在你耳边说 take care of her, take care of you, 千万不要高兴，有可能不是照顾你，而是做掉你。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专业的这些杀手 were brought in, 被带进来或者引入城市 from outside the city, 竟然是从其他的州请到的 to do the job,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非常专业的说法 do the job, 来做这件事情。 Police are now waiting to question the surviving bodyguard when he regains consciousness. 那么警察现在做好准备了，他们等待什么呢？ Are waiting to do, 等待 question the surviving bodyguard, 来询问幸存的那位保镖。 When he regains consciousness, 当然必须要等到他恢复知觉之后。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question somebody 可以代表询问，也可以代表质问， question somebody。 另外一个询问警察的问讯还可以用 interrogateinterrogate。 另外一个词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regain consciousness, 叫恢复知觉。另外一个词组叫 come to life, 也可以代表恢复知觉。警察必须要等到 when he comes to life。 那这位黑社会老大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Glatchell had a long police record with his first arrest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He served a total of 17 years in prison for various crimes, ranging from illegal possession of weapons to armed robbery. 那么看来这个 Glatchell 以前也是有案底的一位黑帮老大。 Glatchell had a long police record. 这个地方 police record,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组叫 criminal record, C-R-I-M-I-N-A-L,也是后面 record 或者读成 record, 英音是 record, 美音是 record。 那么什么意思呢？各位听众在出国之前，那么有可能尤其是要移民的时候，经常能听到很多的大使馆要求你证明自己无犯罪记录，就是要求你 no criminal record。 那么这位 Glatchell 黑帮老大他是有的。 With his first arrest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那么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刚刚14岁。He served a total of 17 years in prison for various crimes. 他断断续续在监狱里待了17年。Serve some years in prison, 代表服刑多少年。这里是一共17年 ,a total of. 那么他的犯罪的记录有什么方面的呢？ Ranging from to, 从什么到什么。其中一种是 illegal possession of weapons, 非法持有武器。另外一种是 armed robbery, 叫持枪、持械抢劫，都是很严重的罪行了。 都是危害社会安全的。那由此可见呢，这位 Galatro 黑帮老大，他的犯罪的这个历史呢是从青少年开始的。不过呢，他已经也没有了这个浪子回头的机会，因为在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他和另外两个保镖 died instantly， died on the spot， 当场死亡，当场毙命。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再我们回忆一下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 那么大家请把书翻回到285页。首先第一个句型在第一段中， be gunned down 用过去式，被枪击，当场倒地。那么被动语态 were gunned down 要用一个过去分词来表示。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在我们的第二段中有一个固定句型，要注意 remain in critical condition， 处于危险之中，或者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第三段我们要注意的句型，那么首先要注意 pull something out of， 把什么东西取出来或者掏出来。大家看一下第三段中，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句型， be dressed in 代表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么大家可以说一下，他今天穿着蓝色的衣服，英文表达 he is dressed in blue today， 他穿着绿颜色的衣服， he is dressed in green today。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pull something out of， 把什么东西取出来。那么大家请翻到下一页，在286页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句型就是上述第三行， be found abandoned， 被发现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例如 his book was found left on the desk， 他的书被发现，那么是留在了书桌上。也可以说The body was found lying on the ground， 这个尸体发现躺在地上呢。这个要注意，用 abandoned 代表是被遗弃、被抛弃。如果动词做 ing， 我们说 be found lying 代表这个尸体或者是某样东西处于主动的状态中。下一段我们有一个句型，那么是 for control of somebody， 为了控制什么东西。例如 he tried hard to have a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company， 他努力的斗争想获得公司的经营权、控制权。最后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恢复知觉， regain consciousness， regain consciousness。 Murder， Jersey City, New Jersey, November the 10th。An underworld leader, Gladwell, and three bodyguards were gunned down Thursday by unknown assailants after a shotgun battle. Gladwell and two of the bodyguards died instantly, the police said, while the third bodyguard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t Margaret Hike Hospital. One eyewitness told the police the three or four gunmen were dressed in overalls and hard hats like construction workers. One pulled a light machine gun out of a bag and sprayed the four with bullets, the witness said. The other gunmen fired handguns. Three of the men fell immediately, but one of the bodyguards managed to pull his pistol and return the fire before being shot himself, the witness said. The gunman then jumped into a black car and drove off. Police said the car was later found abandoned just off Stegman Street. Police sources said the 48-year-old Gladwell was the leader of a new crime syndicate, challenging the city gangsters for control of the district. The city gangsters decided to get rid of him. Professional killers were brought in from outside the state to do the job. Police are now waiting to question the surviving bodyguard when he regains consciousness. Gladwell had a long police record, with his first arrest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He served a total of 17 years in prison for various crimes, ranging from illegal possession of weapons to armed robbery.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在这样一个寒冬的季节呢，都希望大家呢 dressed in comfortable clothes， 千万不要去尝试穿着什么 overalls and hard hats。 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冬天保暖，不要像你们的王璐老师一样那么这样的声音。实际上今天我的声音是听起来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得了重感冒。 希望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自己能够 take care of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 take care of you。 是这样的，周老师在结束之前还使用了一个双关语 take care of yourself， 照顾你自己，让别人 take care of you， 有可能是做掉某人。 对，还是让别人去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是这样的，让别人关心他们自己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谢谢王老师。 Goodbye everyone. Thank you, goodby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Viewers, 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广播讲座节目，我是杨林。 お元気ですか？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です。 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五课乘车。乗車。ところで、和田さん、北京に来てから中国の例えばバスの乗り方と日本のと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随分違いますね。 何天君说，日本和中国的乘车习惯有很多不同。在中国，我们也有坐错车的时候，何况日本有它的一些特殊的乘车习惯。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日语中一些与乘车相关的语言表达，也许我们还能从中了解一些日本的乘车习惯呢。 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 这辆公共汽车在第三中学前停车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句话。第三中学の前，第三中学前，止まる，停车。连成句就是。 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 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如果你问的不是眼前的车，而是另外的线路，那么你就有可能听到下面的回答。 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 我想18路开往川口去的车会到那儿。其中18番、18路、番表示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路。那么一路就是。 1番。 川口行き、开往川口的车。其中什么什么行き、开往什么什么的车。和什么什么帮一样，都是有关乘车的习惯表达方式。那么开往上海的车就是 上海行き。上海行き。 连成句就是 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 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如果你已经坐在了车上，你可以这样确认你的目的地。 第三中学はまだですか？ 在日本，当你上车时，乘务员或车内广播会这样说。 お乗りの方、整理券を取ってください。お乗りの方、整理券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请各位乘客拿一张计程票。お乗りの方是乘客的敬语说法。整理券、计程票。在日本，乘客上车后自取一张计程票，下车时按票上所标号码结算。取ってください，请拿。请取，它的更礼貌的说法是 お乗りの方、整理券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 所以如果别人这样告诉你，你就不会奇怪了。 この番号のところのお金を払えばいいんです。この番号のところのお金を払えばいいんです。 按着计程票号下面的钱数付钱就行了。お金是金、钱的美化说法。払えばいいんです、付钱就可以了。其中什么什么吧表示假定，连起来就是 この番号のところのお金を払えばいいんです。 那么换一个场面。 成田から新宿までリムジンバスに乗ります。成田から新宿までリムジンバスに乗ります。 从成田到新宿坐旅客专用大轿车。成田、成田国际机场。什么什么から、什么什么まで表示起点和终点，从哪儿到哪儿。リムジンバス是机场和车站间接送旅客的专用轿车，也就是 成田から新宿までリムジンバスに乗ります。 如果你不明白买票的方式，你可以这样说 切符の買い方がわかりません。切符の買い方がわかりません。 我不知道怎么买票。切符の買い方意思是买票的方式方法。 重复一遍。 切符の買い方がわかりません。 如果你坐的是出租车的话，那么这句话你可一定要会说的。 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 请在那座楼前停车。ビル、高楼大厦。止める、把什么什么停住、制止。连起来就是。 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 千万记住、什么什么で止めてください。请在什么什么地方停车。否则我想你会有可能下错车的。那么你想问在哪儿换车的话，你可以说。 どこで乗り換えますか？どこで乗り換えますか？ 在哪儿换车呢？乗り換える、换乘。どこで乗り換えますか？ どこで乗り換えますか？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还需要给人付钱。也许下面这句话你可以用上。 料金はだいたい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料金はだいたい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 大概需要多少车费？料金是费用，だいたいいくら，大概多少？其中いくら表示价格、工资、时间、距离等的不明确数目，连起来就是。 料金はだいたい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学完了今天的十个句子。那么下面我们把这十个句子连起来再听一遍，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哦。 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 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 第三中学はまだですか？ お乗りの方、整理券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この番号のところのお金を払えばいいんです。 成田から新宿までリムジンバスに乗ります。 切符の買い方がわかりません。 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 どこで乗り換えますか？ 料金はだいたい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怎么样？我相信你已经对乘车的有关场景有所印象了。下面我们来做听力训练。今天我们改变一下以往的方法，先给大家几个新的单词，然后再听。如果再有不明白的地方，讲座以后你可以参照教材的58到60页。好，现在开始。 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怎么办好呢？する、做、干。 と一緒に。 与谁谁谁一起。 あそこ。 那儿、那个地方。 出ている。 显示出。出る、出、出来。いる、表示正在做什么或还在做什么。 降りるとき。 下车时。とき、表示什么什么时候。 次。 下次、下面。第二个。 ブザーを押す。 按蜂鸣器。 日比谷で乗り換えますから。 在日比谷换乘，其中カラ表示原因的接续词。 円、 日元。 入れる、 放入。 ボタン、 纽扣、电钮。 八王子市役所、 八王子市政府。 ご存知です。 您知道，是宗纪鲁的尊敬语。好，记住上面的单词，下面我们开始绘画。A、 あの。このバスは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 このバスは行きませんね。 どのバスが行きますか？ 18番の川口行きが行くと思います。 18番で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B。 今お乗りの方、整理券を取ってください。 すみません。これ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あそこに番号と一緒に料金が出ているでしょ？ はい。 降りるときにこの番号のところのお金を払えばいいんです。 そうですか。第三中学はまだですか？ あ、次ですよ。そのブザーを押してください。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C。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 はい、何ですか？ 六本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切符の買い方がわかりません。 六本木は日比谷で乗り換えますから、240円ですね。 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お金を入れて240円のボタンを押すと切符が出てきますよ。 D。 すみません、八王子市役所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ご存知ですか？ はい、わかります。どうぞ。 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 はい。 料金はいくらですか？ 1500円です。 あっという間に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ですね。 一转眼又该说再见了。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 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